管明天晴天或下雨，我一定会等 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我一定会成 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 我一定不管明天晴天或下雨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亲吻，蔡安乔演唱的坏苹果，草蜢带出的爆灯。 踏上露台静听着潮落，浪随浪翻滚，声与声亲吻，心稍贴近对方。夜半电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，演唱做介绍人，奉上热情探过，拥有浪漫色彩。拥有浪漫色彩，不羁的恋爱，总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。这感性的派对，望向露台同远望，拥抱万个梦言，愉快热情更多，拥有浪漫星河，欢欣牵手过，分享爱，投入爱，奉上真我，这感性的派对。光亮

时段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《过冬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辛晓琪的《忐忑》，孙晓一的《电子公路》，以及陈冠希的《你让我失眠》。 忐忑的心 世的情劫，然而心却和我相违，有他自己的感觉。再一次走回那爱情是怎样的危险，我看着的心，我看着的心起落的不能停，我忐忑的心起落得不能停，忽而又忽而醒，黑暗原来我不曾免疫，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熟悉的曾 相信你能量大于一切，一睁眼都无法合眼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是这么样的

是彻底放松，三分钟。 结束，结束，青春正残酷，一天天，年保无限，旋转慢速，慢速。生日快乐，最过的蜡烛。多少的愿望都被辜负。游戏总是短促，短促，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，结束。